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的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风王菲的如风开始我们今早清晨爽利的节目了。这几天这么冻呢，咁其实呢应该是少了人出街。但呢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睇法的，真的视乎每一个人呢可能对那个冻的程度。啊，我真的见过早两天呢都是冻的。咁是真的有人穿短袖衫出街的。一件短袖的白色那些底衫。当时呢我就是在即地铁行紧搭地铁嘅，喺即室内一个地方嘅，咁见到有人孭住个背囊，跟住再睇清楚，吓、啊、白色短袖，但系我系着紧羽绒嘅，咁真系好唔明白。因为咧就或者佢都仲有一件外套就收埋咗喺个背囊，冻先攞出嚟着啦。咁所以咧吓、啊、就又唔可以话乜嘢嘅，只不过觉得即系大致上嚟睇吓，真系好唔怕冻呢个人。咁但系喺即系呢个世界里边系好多好多唔同嘅人。佢包括佢思想有唔同嘅諗法啦，或者个体质都有唔同，可能佢觉得呢啲嘅温度湿湿碎。而家温度12度㗎，咁详细啲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下。有一股冬季季候风补充正係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非常干燥，天气寒冷，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有14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咧，气温会回升啦。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

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啲风吹埋嚟咧系几冻下嘅。咁啊，冻得嚟，如果你又干燥咧，就真系好辛苦。一干燥咧，对于一啲皮肤敏感嘅人咧，喺呢啲天气咧，都真系活受罪啊！用嗰啲润肤膏啊之类嘅嘢咧，都用得比别人多。咁而你唔搽嘅时候咧，个身咧有啲即痕嘅感觉啦，痕你去拗，跟住咧你又痛啦吓。咁就算你唔搽嘅时候咧，有啲龟裂啊，即系干咗嗰个感觉咧，其实真系好辛苦，手手脚脚都系咁咧，系好弊。如果你块面都系咁咧，就真系其实喺呢个冬天咧，都系几虾人过吓。所以可能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呢啲朋友就唔会好中意冬天啦。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嗰时嘅天气系即系比而家系即系正常啲啦。我都好多年前啊，讲紧小朋友嘅时候，就天气真系好冻啊。仲记得我最细嘅细佬出世嘅时候，嗰阵时系有4度嘅天气嘅啫。啊，唔知点解我咁记得啦。咁就算我入行初期嘅时候咧，翻工都试过一个好冻嘅冬天咧，又冷帽又颈巾又手套咁样样。咁可能因为嗰阵时系行上广播道啊，就嗰阵时候我系搭一个隧道巴翻嚟，喺隧道巴嘅时候咧，就喺下低联合道嗰度落咗车之后咧，就要行上广播道。但系广播道咧就真系一个山头嚟噶嘛，系好大风，咁所以我要有咁嘅装备先得啦。而家反而冇，我都唔会戴帽，我觉得戴住帽咧，我个感觉好头痛，好焗咁样。即係嗰啲冷帽，我意思，咁寧願係一件褸裏面有頂帽，即係戴埋過嚟咧，即係著件羽絨有頂帽咁樣 OK 啲，舒服啲。咁同埋加上啲手手腳腳咧，喺我再兒時啲嘅時候咧，我諗10歲8歲嗰啲時候，咁啲腳咧直情係你見到一啲好似龜裂嘅情況。可能嗰时又冇呢啲润肤嘢，边有啊？咁我有咁多兄弟姊妹，都唔顾得咁多，我谂父母都咁，所以咧我就好记得系我婆婆咧，就同我洗脚。点解咧？系因为佢会用一啲好似类似砖头嘅嘢，好似系咁啊，同我哋省脚。哇，其实嗰时系好痛咁省落去，但系整完之后咧系又好啲嘅。呢个系佢嘅一个方法。不过呢啲方法就唔会沿用到而家啦，边有类似系用呢咁样嚟洗脚啊？但系可能佢哋古老人咧有一啲古老嘅方法。咁呢啲画面咧喺冬天嘅时候咧，咁冻嘅时候咧，我就会好自然谂起。而家嘅湿度咧系43%，5:21。早晨啊！ 藉音乐献出真善美，愿真善美再陪着你。歌者的笑，歌者的泪，深尽了人生的意义。歌曲的美，歌曲的事，似柳柳和风吹着你。 叶丽仪嘅《献出真善美》啊，早晨啦，大概仲有五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钟啊。早晨有一啲嘅早晨嘅金句啊，一起一落是人生，一朝一夕是日子，喜乐要加油，朝夕要珍惜。每一日起身咧，都系充满希望、充满开心嘅一个开始啊！要怀住咁嘅心情，先至活得开心。 Met my old lover in the grocery store. The snow was falling Christmas Eve. I stole behind her in the frozen foods, and I touched her on the sleeve. She didn't recognize the face at first, but then her eyes flew open wide. She went to hug me and she spilledAnd we laughed until we cried. Took her groceries to the checkout stand. The food was totaled up andTried to reach beyond the emptiness, but neither one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铁宣布东铁线列车服务今日将会恢复正常。为配合沙中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东铁线旺角东站至到红磡站的列车，寻日全日暂停服务。港铁话工程完成之后，相关路段已经进行列车测试，往来红磡站至到上水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将会回复正常。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将社交平台 Parler 的应用程式下架，以及终止有关的网络托管服务。苹果和亚马逊表示， Parler 未有采取足够措施防止煽动暴力的贴文传播。较早前谷歌亦都有采取类似的行动。一般认为美国的极端激进右翼分子，包括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经常使用 Parler 发布言论。俄罗斯发现在英国出现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俄罗斯防疫官员波波娃透露，是在检测过程里面发现变种的病毒毒株。受感染的是一名由英国回国的俄罗斯公民，属于境外输入。另外，俄罗斯新增超过22000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超过340万宗。石家庄为防范新型肺炎扩散，所有农村和社区实施闭环管控，连同邻近瀛台，群众已经实行居家防控。新华社报道，石家庄的快递员工陆续复工，确保当地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其中一间速递公司的快递员工前日到指定核酸检测点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持有阴性证明的员工寻日全部上岗。为保障安全，在石家庄的转运中心进入单位的人员一律佩戴口罩、扫码、测温和登记，所有快件百分百消毒，操作场所和设备亦都百分百检测和百分百消毒。河北增加40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都在石家庄，其中26宗列为无症状感染。自1月2号以来，河北累计223宗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有161宗。美国芝加哥一名男子连环枪击至少7人，造成3人死亡、4人重伤，最后在停车场里面同警员枪战中枪身亡。警方表示，疑凶是一名32岁男子，正在调查他的动机。警方透露，疑凶先射杀一名在公园里面的大学生，其后随机走入一座大厦，枪杀一名保安员和枪击一名女子。他再去到一间便利店枪杀一名20岁男子和枪击一名81岁女子。离开之后，他枪击一名15岁女童，再叉车去到北面的埃文斯顿，在一间餐厅枪伤一名女子。疑凶最后在一个停车场和警员对峙，在枪战里面被枪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 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呢几日咧，天气咁冻，有啲咩嘅保暖嘅方法咧？咁啊，当然通常都系安坐家中啦。尤其是而家咧，都话即系少啲出街食嘢啦，比较好啲啦。自己煮可能又懒煮啊，冻啊，天气冻，又要洗又要煮，都几吓。即系对于怕冻嘅人嚟讲咧，都系唔好喐啦。咁所以咧，通常咧，你都系叫外卖。咁叫外卖咧就乾手净脚啲，不过留意一下叫外卖，其实咧有啲好多时我哋会唔会因为即系眼阔肚窄啊，又惊住唔够食啊，叫好多好多，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即系剩咗好多，咁剩咗好多你留翻都得，咁如果唔留嘅话咧就嘥咗好多嘢吓。咁啊，寻日咧都有系叫外卖翻嚟我哋屋企人，咁啊即系睇下啊，就数漏，即系人哋系送漏咗两样嘢，咁就好唯有就打翻电话话俾听有咁嘅情况啦，咁就补翻啲 Q 房啦。很多时候我如果买东西回去都是很怕即人家比错了。在当时的时候可能你如果你很多你怎么 check， 唯有回到去才知道这个情况，就告诉即有关的铺头听。是不是真的、可能多得滞他们会这样呢，或者都很难怪的。但有时如果是个份量很少，叫东西都不多都执漏，那就真的有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就要看看检点一下自己所做的东西真的不可以有甩漏啊。时间是5:37。今个星期四呢，我们会集中于讲这一点。星期四我们有营养师林思维，就讲一下在这个疫情之下，其实大家如果叫外卖的时候，怎样可以叫得健康一点，不要浪费，不要引致肥。 我今失足于风霜中，躲于街边的角落，茫茫然流离于街中，漆黑中感叹着，冷风拉紧心底结，多少辛酸，多少泪，谁人曾于我心底里留低多少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爱慕卷起心中的刺，粉碎了我的美梦，默默地站立于海边，目中苦笑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冬至韩号是1982年的时候改自韩国歌曲《赵容拔》的，而阿伦自己写的词，哎呀哎呀那个冬至韩号，可能一个心情方面，另外又或者真的很冻了，失宿于风霜中，躲于街边的角落，茫茫然流离于街中，漆黑中感叹着，冷风拉紧心底结，多少辛酸多少泪。在冻的时候呢，有些人又觉得很享受，就是冻那种感觉，冻得来、哦、有件衣服去温暖到自己。又或者好像感觉是在这个这么寒风这么冻的情况之下，自己仍然可以挺到那种的、那个、正能量的力量，也都会有这么感觉，令到你觉得、啊、就自己是就很饱满很充满个力量的感觉。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同，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三条一，一月十一号，农历系11月28日，星期一啊。天气咧都仍然系寒冷嘅，咁啊呢几日咧都会系咁样嘅情况，大家要小心保重啊。咁我哋喺呢个即系大家喺手机嘅传讯当中咧，其实都表现到嗰种即系大家嗰种互相关心啊，又有好多啲公仔啊，自己加啲特别嘅字眼啊。大致上咧都系天气好冻啊，大家要加衣啊，特别都要照顾家中嘅老人家或者系你一啲嘅认识嘅长者咧，都要提醒一下佢哋好冻啊。咁如果即系其实成日失宿咧，就你又冇运动咧就唔得嘅。咁有时咧真系都要起身喐下，血气运行下咧就会咧就系、是、成身会即系热啲滚啲吓。咁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有一股冬季季候风咧补充，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非常干燥，天气寒冷，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日最高温度大概1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天气会持续寒冷。本周后期咧，气温系会回升嘅。咁喺而家嘅即系呢几日嘅一个温度嘅睇法咧，今日咧就会10至14啦。听日会冻少少，听日会最低系9至16度。礼拜三咧就11至17度，礼拜四咧1、6、4、5、6咧就开始啲温度慢慢升翻少少啦，最低起码都有14、15度，而最高去到20啊、21啊咁样样，都系保持住咁上下嗰个温度啦。现时咧就12度，相对湿度41%，比起头先46%啊低少少。有两个嘅警告系出咗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啊。头先咧就谭咏麟嘅冬之寒号，冻过，咁我哋要起身喐下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嘅话，潇潇洒洒，你都可能要出门口翻工都唔定啊！着够拉埋拉链，戴埋顶帽，咁都会暖好多噶啦。接近5:09啦，早晨。 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咁啊，朝早咧瞓醒啊，十点零钟嘅时候咧，咁啊睇睇手机咧，哦，传来一个短信啦，就系我敬重嘅陈神父啊，其实大家都熟悉嗰位陈神父啦，即系佢系负责明爱嗰间教堂嗰位啦。咁咧，自从同佢做过一次访问之后咧，好多时咧佢都要俾一啲短信我，或者有啲资料俾我啊。咁譬如一啲心灵嘅嘢啊，或者系佢介绍一个即系都系一个环保保育嘅地方盐田村嗰度啦。咁咁啊，寻日所传过嚟咧就话啊，天气寒冷啊，最好咧就修炼呢个太极灵修嘅太极尺嘅练习，好简单易学，效果非常好嘅。咁佢就录咗一啲片段俾我睇。咁其实都系咁，我就话咦，我唔识晒太极嘅，得唔得咧？佢话冇问题嘅，其实都系一个热身嘅嘢嚟嘅，都好随意嘅一个练习。咁做咗个示范，就话其实喺即系耍耍，令到你亦都系即系身体血气运行嗰种啦，手脚都并用，咁同埋你个心系一个随意嘅一个练习。成个过程大概六分钟到啦，就会系比较舒服嘅。咁喺呢啲咁冻嘅天气之下，做就非常之好啦。嗯，系咁啊 ，Q 啱啱冇 Q 到嗰、那个嚟正式啦。正常就系因为想讲开话，即系太极嘅灵修啦，咁所以咧就听翻呢一首《太极张三丰》啊。 柳丝树懒腰，几点水飞飘也飘。谁能力抗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谁却可轻些掉？卷世上，也知天配未。失感了，风经雨急自危立，天舟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谁却可轻些掉？冤世上，也知天配未能了。傲然笑，冷观得失感。天舟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 太极张三丰咁啊，头先咧所讲嘅咧就系阿陈神父啦，佢自己即系除咗系做佢好多嘅神迹嘅工作之外咧，佢本身亦都系好中意练功啊，即系强身健体嗰啲。呢个陈神父咧就系陈志明神父啊，系天主教圣母无缘罪主教座堂主任司铎嘅。咁系啦，好多谢佢系都。有时俾一啲好窝心嘅嘢我，俾佢做过啲嘅嘢，可以即系分享嗰份嘅开心欢乐。时间系咗大概八分钟到清晨六点钟。早晨啦，而家温度十二度，哦，呢个湿度一路都跌，由我一路系见过46%到41%，而家系39%嘅。所以咧，要茶叶嘅时候咧，就要保湿啊，等佢保持可以即系。润一润咧，你都好啲。所以咧，负责煮饭啊、做家务嗰个咧，真系好辛苦啊！啲手吓，主妇手可能好多都损咗啦。

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零八分啊，继续我哋六点后嘅清晨爽利，四个台联播嘅，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喺每朝早即系星期一至星期六都系啦，五点新闻后至到六点半钟。今日咧就系一月十一号，农历系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啊，天气呢几日都咁冻啊，大家小心保重啊，咁可能食多啲煲仔饭啊，或者暖粒粒嘅一啲嘅食物，令到你可以即系身体暖一啲，加上咧都要做下运动啦。今日咧有一股冬季季候风咧补充，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气寒冷同埋非常干燥，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日最高温度大概1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咧气温会回升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呢个系中等嘅。咁现时温度咧就12度，相对湿度46%，留意有两个警告系出咗嘅。一个是寒冷天气警告，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是生效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朝头早呢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阿钟仔钟志光，早晨钟仔，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朝头早咧，我哋真系好多啲忠实嘅听众吓，咁啊除咗香港之外咧，亦都喺海外好多地方都有嘅。 系啊， 我早前咧都喺 Facebook 度咧就系直接又同佢哋对话啦。 咁好啊？ 咁系啊，哇真系好多反应啊！原来真系朝头早好多人都陪伴住自己过呢个清晨，有多伦多啊、澳洲啊、苏格兰啊嗰啲咁样。 哇，犀利啊！咁香港原來真係我好多朋友都有聽嘅， 係 啊！ 我最近咧開工咧就見到阿 Madam Low 啊，阿盧遠欣啊，佢一見到我就第一句話：鐘仔，我捧你場啊！佢話咪住，你知唔知我捧你咩場先？我話廣播，唔係，原來就係清晨爽利。因為佢嘅生活習慣好好嘅，佢咧佢通常朝頭早咧五點零鐘咧就醒噶啦，即係當然就算唔開工都係噶。佢話係佢係你哋嘅忠實擁趸啊，佢會聽住咧香港電台啊，一路聽落去咩香港暖流啊，全部有聽啊。佢話但係咧，佢有時即係如果唔使開工計咧，可能去到10点钟啊，咁又攰啦，又瞓一陣先起身咧，係食晏啊或者咁樣 嘅。係咁啊，其實一個幾舒服嘅一個半退休式嘅生活喎，嚇。 係啊係啊，好多朋友我諗都係會係咁樣咯，因為一起身咧，佢哋先聽下收音機先。嗱，你睇電視咧，可能你要坐喺度啊咁樣咧，原來聽心機咧，你瞓喺床度都可以聽啊嘛， 係 啊，呢個係幾好噶。 以我哋清晨爽利嘅嚟計咧，咁啊，我又會盡量揀啲靚歌同大家分享啦，同埋亦都有一個主點咧，就係都係我哋嘅賣點啊。 係， 話聽清晨爽利有健康啊嘛，就係我哋有唔同嘅專家俾我哋一個健康之道啦。 做運動啊，飲食要均勻啊，食啲咩好啊，同埋中醫師啊教我哋點去調理身體，再加上鐘仔你同埋葉君耀咧兩個中西合璧啊，開闊我哋嘅思維諗嘢。 唔係嘅，即係有時讀過某篇嘅文章啊，某啲嘅詩歌好，咪同大家分享 下。所以咪就係咁樣咯，所以盧遠欣就係都係捧你場就係咁樣。 因為呢啲即係我經常都強調啦，我同大家講嘅又唔係咩大學問嚟嘅，因為大學問根本唔輪到我哋講。咁我只不過咧將一啲嘅詩詞啊、經典嘅文章啊、句語啊，咁同大家分享。咁呢個咧其實就冇乜學術基礎嘅，因為只係話好直觀啊，由我自己我睇到呢句詩，我感受係點，其實同大家分享。最重要就係大家咧可以有時間去坊間咧係買一啲咁嘅書，一樣可以咧。是得到個樂趣的。 不過個好處呢就是梗係有人講埋俾自己聽又好啲啦。寧願你講咗之後發覺有興趣喎，佢咪去搵嗰本書嚟睇囉。 不過呢嗱、有個問題呢就係而家好似個風氣唔係咁強啦。即係呢個詩詞或者係文化嘅風氣唔係咁強。呢、個呢正正令我想到呢，即係如果以香港計呢，喺50年代60年代呢，我知仲有好多南來嘅學者，即係當時49年之後呢，有啲文化人呢係嚟咗香港啦，咁佢哋中間有啲可能去從事教育工作啦、有啲係從事報館嘅工作啦。嗰、那個年代喺報館做嘅編輯啊、文人呢，佢哋嘅文字用得相當好嘅，啲典故用得好好嘅。咁兼且仲有一樣嘢，佢哋原來呢經常都有啲唱酬嘅活動。咩叫唱酬活動呢？即係佢哋會聚埋一齊，一班朋友啊，佢哋都係有學識啊，或者係文化人啦、佢哋仲會係點樣呢？係大家吟詩作對㗎喎。真係㗎，即係你寫一首，咦，我又寫一首俾你睇。咁你話係佢咪即席寫呢？呢、這個因為我冇辦法參與其中啦、我只係睇返一啲嘅資料。咁好活躍嘅，佢哋通常叫咩文社呀、詩社呀，咁樣聚埋 嘅。咁其實咪就係有個地方等大家呢都可以有交流下。 係呀、冇錯。 教學相長囉。 咁兼且佢哋食餐飯，咁有啲可能呢就係打四圈麻雀、八圈麻雀，咁呢個飯前飯後咁樣唔知啦。但係即係話係好好嘅社交活動啊、 隨住時代嘅唔同呢，又呢樣嘢就應該係少見啦嚇。 而家我就冇聽到啲朋友講喎，打麻雀都仲會有嘅，但係你話喺打完麻雀食飯前，大家拎啲作品出嚟即係吟唱一下，我真 係 冇參與過。 咁而家咧咪就係呢個手機啊，手機嗰個係多啦，你通傳啊溝通全部都係利用手機啦嚇。 係冇錯冇錯。嗱呢、個咧就令我想起咧，其實呢類嘅活動咧，我諗喺唐宋嘅時候咧都好蓬勃嘅。我哋而家睇到咧好多唐詩宋詞留咗落嚟，好多嘅作品咧。可能就係喺呢啲席間度咧，係即席揮毫又有，有感而發又有嘅。嗱，所以我今日正正咧就係有兩首作品咧，係一個唱酬作品嚟噶，可以同大家咧係對舉一下去睇一睇嘅。 啊，其實呢個會唔會咧就係回應翻上個星期啊、你介紹咗蘇東坡嘅詞啊嘛，係嘛？咁就話其實我哋人生有好多個方向，你自己每一個人有唔同嘅一個夢想，我中意選擇去邊度生活都唔緊要，只要嗰個係你覺得開心嘅地方，你認定咗嘅時候。去到边度都是你的家乡。 是啊，咁你讲到咧就是一啲贬谪嘅生活啊嘛。咁我今日要讲嘅诗咧，今日同大家讲嘅诗咧，都系一啲文士啊贬谪之后嘅故事。咁当时你知咧，喺中国嘅文人咧一路讲紧咧，因为佢唯一嘅出路咧就系、读书嘅出路就系做官。但做官咧个仕途未必如意嘅喎。咁你可能咧被贬谪流放多的士啦。 我哋成日听你讲都讲好多咧，譬如苏东坡，苏东坡都系被贬，但好彩佢个人咧就系乐观吓。 其實當時嘅文人韓氏咧，我老師阿陳耀南教授咧，有對佢哋一個形容咧係好貼切嘅。佢話佢哋咧就係不懂投資，不甘投機，不敢投河。即係話咧，佢哋只係識讀書嘅啫。你話佢去投資直財唔識。有啲咧，因為佢有硬骨氣嘛，你叫佢投機嘅去逢迎嘅，嗰啲又唔識。但係咧。好慘好苦啦，但又唔敢投河自盡喎。咁呢啲咧就係最慘噶啦，因為你識得投資，咁我咪唔做官去做大商家咯。我識得投機，可能咧就依附到某個名門，咁原來咧就跟住扶搖直上啦。咁你話夠膽一死了之嘅，咁可能又唔使痛苦啦。 咁佢哋唯有咧就係其實就喺吟詩作對當中去滿足到自己嗰個理想。 你可以消閒又得，喺精神上面咧，亦都係可以俾佢哋個釋放啊。特別係寫咗呢啲文字咧，對佢哋真係我諗個心咧都係寬咗啊，寬鬆咗、 今日你所講嘅邊一個被貶 咧 嚇？ 今日咧被貶嘅就係呢個劉禹錫。咁劉禹錫咧就白居易咧稱佢為詩豪嘅。咁其實咧劉禹錫咧就貶咗去呢、這個即係、就是、都係南方啦，貶嘅南方咧就前。 前後後咧就係23年嘅，咁、 嗯、 但其實真係22年嘅啫。不過咧佢要流放，中間要翻去京師咧，都要走差唔多成年嘅路啊。所以咧，從頭至尾當23年啦。 哇、哦！其實一扁扁咁多年咧，嗰陣時嘅心幾難過嗬。 係啊，咁嗱，佢當時咧就扁完噶啦，廿幾年之後啦，咁啊翻翻嚟咧認識咗白居易。咁、 嗯、 啊白居易咧就有首詩叫做《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啊。醉贈者也咧，大家知啦，即係飲到醉醺醺啦嚇，咁啊喺宴會上面咧，大家意想得到啦嚇。劉二十八咧，劉即係劉二石啦，咁啊二十八咧就係劉二石咧喺佢家族嘅排行第28。咁、 嗯、 因為當時咧好多時候咧都以你排行第幾咧去作為一個稱號嘅。咁佢喺家族排28，咁啊叫劉二十八使君啦。嗱、 嗯、 我先睇睇咧，白居易送佢嘅首詩係咩咧？佢話為我飲杯添酒飲，與君把住擊盤歌。詩稱國守徒為義，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備才明節，23年節太多。嗱，簡單咧，即係其實就好惋惜啊！ 嗯、 啊，呢、這個劉禹錫一個咁好文才啊，咁啊開頭兩句咧就話啊，我哋又飲酒舉杯喜快，哇，好開心啦！一個筵席啦，啊咁，但係佢話命壓人頭不奈何啊。雖然咧你係作詩文才咁好，但係命運如此對你，咁啊塗炭奈何咧嚇？咁仲有話佢話咧睇到咧滿眼風光長寂寞啊！哇，你睇咧同你同時期可能進士出身嘅人咧，哇個個都～高官厚禄咯，咁但系咧，你就喺度读蹉跎啦。唉，即系都知道，因为咧，你有咁个人才嚟嘅，咁咧，但系咧，啊，就被才名节啊，即系因为你负咗呢个姓名，可能就累咗你啦。 系， 不过喂，考到23年，真系太多，系咪先？咁呢首咧就系阿白居易写俾刘禹锡嘅。 系， 咁但系刘禹锡咧就犀利啦。回翻一首俾佢， 佢哋好興噶嘛嗰陣時嚇， 唱酬嘛，啊、即係唱酬嚟講咧，佢回得好應嘅，因為應嘅意思咧，即係能夠咧對白居易對佢嘅惋惜啊， 嗯、 白居易對佢嗰個同情啊，咁佢自己又有另一番體會喎。 係要點咧？ 佢嘅體會係咩咧？嗱，咁咧劉禹錫咧就寫翻首詩，就咧係覆翻呢個白居易。 係， 咁而且咧佢能夠咧對應咧白居易所對佢嘅評價同埋嘅惋惜嘅。嗱、 嗯， 咁呢首詩咧就叫做。酬落天扬州初逢直上见赠，咁一个对应住咧，就佢哋系第一次相识，啊、因为咧系白落天咧就写咗首诗俾佢，咁、嗯、我所以而家咧就系多谢佢啦。咁呢首诗讲咩咧？就话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难屙人，沉舟侧。半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咁啊，究竟讲咩咧？吓，咁呢首诗咧，其实都好浅白嘅，不过有多少地方咧，就 系 用咗典故。 嗯， 嗱，佢初初咧就讲紧咧，就巴山楚水者咧，就系四川、湖南、湖北一带。咁你睇到个幅员好广阔嘅，咁所以咧，佢喺23年之间咧，都系喺呢啲地方嚟流转嘅。咁所以咧，就系认为咧个巴山楚水系一凄凉地啊。 即系以前被贬得啊，都去一啲荒芜嘅地方噶啦。 咁譬如你刘禹锡嚟讲咧，佢去过呢个朗州啊、连州啊、夔州啊、和州呢啲，全部都系边远嘅地方嚟噶。 嗯 咁、所以咧，佢系。23年啦，啊，去到啲凄涼地啦。咁但係佢話咧，一轉咧就講到今日啦，因為過曬23年啦。佢、今日係咩咧？懷舊空吟聞笛賦啊。咁啊，聞笛賦呢度咧，佢就用咗一個典故咧，就西晉向秀嘅詩舊賦啊。咁啊，向秀咧有啲老友記啊，譬如奚康啊、呂安呢啲咧，就因為俾司馬氏嘅政權咧殘害咗啦嚇，咁所以就過咗身啦，咁啊即係好不幸過咗身啦。咁而當呢個向秀咧經過奚康同埋呂安嘅舊居咧，就聽到人都吹笛啊，咁咧就即係憶起呢啲舊友。咁、其實佢呢個典故咧，亦可以講得話咧，我而家雖然翻翻嚟啫，即係貶完啦，翻翻嚟京師啦，咁但係咧都係。想念到譬如柳宗元啊、黄叔文啊呢啲同日当时一齐啊同呢个工作嘅老友记， 即系怀故友。 怀故友啦，咁但系咧佢跟住咧再讲咧就话 稻香翻似烂柯人啊！烂柯人系咩咧？系另一个典故啦。晋朝嘅人咧系王质，有人读王志嘅吓。咁咧，相传咧呢个王志咧就去山上斩柴，斩柴佬嚟嘅。咁啊见到咧系两个细路仔喺度捉紧棋啊！咁佢咧就停落嚟睇啦。啊，两个细路仔啊，你咁中意睇嘅，诶、哎，我请你食嘢、 嗯， 我俾粒好似藻类嘅物件佢食啊，佢含住去食咧。咁我不知不觉咧。哇！睇好耐，哎，捉完啦，哎，咁啊，走啦，走啦。咁但系点解睇下我揸住嗰个斧头啊，个柄都烂咗嘅咧，啲木都霉晒嘅咧。 系。 咁佢翻到去村入边咧，知道吓，乜、啊、过咗成百年噶啦。咁当然现实呢个系一个古仔啦吓，唔、好追究佢真定假。 系。 咁其实佢意思咧，即系话佢自己嚟到呢度咧，即系翻翻嚟咧，好似烂柯人咁啦，已经好似过咗成百年。因为佢同代人啊，或者佢以前嘅朋友咧，大部分已经离开咗、离世咗啦。咁所以就好感慨啊。嗱、但系跟住一转咧，精彩啦！呢两句吓，我哋咧喺律师嚟讲咧，呢、這个就系喜联、含联、颈联啊。呢、這个就颈联咧，好精彩。佢话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佢系你睇到。我自己吓，你当我一只沉舟，好似一只船烂咗啦，沉紧嘅。咁但系我沉紧啫，我隔篱啊，侧畔啊，伴住我，哇，好多千帆并举，好多船系出发紧，好多船系行紧，好精神咁喺海上咧，系呢个浪荡喎， 仲好有朝气 嘅，系嘛？即系话喂，我系咁啫，或者简单嚟讲，你见到有人唔如意啫，喂，但有人好得意， 系 咁啊，同样啦。病树前头啊，当我系棵病树啦，你睇到咧系垂垂老矣啦，可能咧都油尽灯枯啦。但系隔篱前头系咩啊？万木春、哦，万木系欣欣向荣，一路咧系壮住成长，壮住生长、哦。咁有乜好烦呢？有乜好愁呢？即系呢个寓意就系、是、喂，人生系咁噶啦，有高有低，我哋见到一啲唔好嘅嘢，同样会有啲好嘅嘢、所以绝不需要悲哀嘅。 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好有正气嘅，可以鼓励到大家。 系啊， 我哋今日咧，我哋生活上有时遇到嘅嘢一样，你可以谂翻呢两句就得啦吓。 系啊，所以正正咧就系、是、对应翻阿白居易对佢嘅惋惜啊，即系哇，你有才名，你被才名折啦，23年啊折太多啦、或者咧满朝官职咧。是得你啊，讀蹉跎啦，咁似乎咧對佢有啲唔抵，但係劉宇石簡單嚟講就有乜咁唔抵啫，係嘛？係咁噶啦，係嘛？有好有唔好啊，所以佢跟住咧就多謝呢個白樂天啦。佢話今日聽君歌一曲啊，啊今日咧聽到你俾我啊呢、這個贈言啦，暫憑杯酒長精神啊，啊短短暫暫睇到你呢個鼓勵咧，嘿，我的精神都出咗嚟啦，都好精神啦。咁、你睇到咧，第一唱酬活動咧。第二就係話好有意思，大家可以對應對舉嘅。 係啊，咁所以咧，如果係你覺得自己有啲唔開心、不如人意嘅時候，睇翻劉宇石嘅呢一首詩啊，《酬樂天揚州初逢直上見贈》，再去睇翻呢啲句子，你會更加明解，就可能會有咁樣嘅諗法㗎啦嚇。 冇錯冇錯，希望大家咧係可以細味一下啦嚇。 唔該曬，鍾志光，下個禮拜一會講咩咧？ 下個禮拜一我哋又講下教育啦，因為幾次都提過教育，又可以有啲課題同大家研究一下。 好啊，下個星期一見你啦， 拜拜。 拜 拜。 在這小港灣望盲了兩眼，時辰已太晚，熱海早變冷，為何我卻要無風地遇到而間，不禁去共常人往還。是我想简直悠然我很冷，谁人爱我偏偏看他不上眼，仍然迷信爱但终长太慢，转眼过千帆，几多只船来了，几多只船离开，始终撇下我你不想轻率拣一个人来爱，若在终一 中撇下我未能被接载，很想说感觉悲哀，却没悲哀，自愿留下看海。几多爱情来了，几多爱情离开，几多过渡下有些精彩，但我的最爱终于会变实在，不想轻率找一个 冠印娜的千帆啊，仲有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是陈柏宇啊，够钟起身翻工啦。我平时若然要早起身嘅时候咧，其实我谂我第一样嘢会做嘅就系要开着咗个音乐，咁通常都系开 rock 嘢，因为我想令到自己醒啲啊，吵醒自己啊。咁另外当然就要冲翻个靓凉啦，同埋 check 一 check 天气啊，呢个好紧要。如果唔系成日着错衫出街啊，咁唔知大家朝早起身嘅时候又会用一个咩方法去令到自己醒啲嘅咧？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神爽利有健康，疫情下叫外卖点样先食得健康 咧？摸眼阔肚窄啦，如果你四个人咧就可以叫三个人嘅份量啦。咁另外可以叫多啲蔬菜啦。饮品方面咧，尽量都系自备会比较好啲嘅。咁但如果叫翻嚟嘅话咧，最好记得少甜或者酒甜就可以噶啦。 详情请听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星期四咧就系呢个话题，咁听日星期二咧，我哋就有崔兆汉博士啊，就会继续讲呢个更年期嘅前列腺癌嘅最后一集啦。咁再之后咧就换嚟另一个新嘅话题，咁啊记住黐住吓，听住清晨爽利咯。而家温度12度，今日最高14度，咁啊听朝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铁宣布东铁线列车服务今日将会恢复正常，为配合沙中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东铁线旺角东站至到红磡站的列车寻日全日暂停服务。港铁话工程完成之后，相关路段已经进行列车测试，往来红磡站至到上水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将会回复正常。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字显示，全球新型肺炎个案突破9000万宗。塞浦路斯疫情严峻，实施全国性的严格封锁3星期，直至到月底。另外，俄罗斯首次发现在英国出现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俄罗斯研发的卫星5号疫苗已经获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核准采用。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将社交平台 Parler 的应用程式下架，以及终止有关的网络寄托、网络托管服务。苹果和亚马逊表示 ，Parler 未有采取足够措施防止煽动暴力的贴文传播。较早前，谷歌亦都采取类似的行动。一般认为，美国的极端激进游弋分子，包括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经常使用 Parler 发布言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出多个小组调查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飞机坠落的原因。目前最少已经派出2个小组收集飞行员对话资料。另外，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确认2个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所在位置，军方期望尽快取回黑盒。搜索人员在雅加达对开一个群岛附近大约23米深的水域发现部分客机残骸，当局又发现部分人体残肢和衣物。总统佐科维多多对悲剧表示深切哀悼。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涉嫌严重违反律师账目规则的黄逢律师行，上个月被律师会接管，最少有79个客户摆在律师楼准备买卖楼宇的1亿2千万被冻结，影响交易。律师会说加入是避免客户會有更大損失，已經向政府匯報。另外有過百名律師說願意提供協助。一陣講下。 東盟十國和中日韓澳紐一共15個國家，去年11月就係簽訂啊，係簡稱 RCEP， 即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不過香港就未加入㗎。咁而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啊，咁經濟政策方面又會有幾大嘅改變同埋影響咧？我哋會請嚟學者同大家綜合分析。 疫情持续了一年，不少人都少了请家务助理执屋，减少传播风险。香港家务助理总工会表示，有300名会员开工不足，但政府在几轮的抗疫基金中都不能受惠，希望当局能够提供津贴。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澳门的疫情稳定，不过基于外国有不少地方的疫情仍然严峻，入境的政策都要再次收紧。以往支撑住澳门经济的赌业和专做游客生意的手信销售行业等等，当然也都大受影响。当地的居民就似乎倾向储多些钱。一阵间嘅透视大中华就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英国再爆发新一轮嘅疫情，每日确诊嘅人数以万计。英格兰要第3度封城，学生改为网上授课，唔少低收入家庭冇足够。